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1月18号星期四。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4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至建祥桥北路段受交通量大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北京正抓紧研究在北京健康宝内标注通勤人员的身份认证信息。 北京昌平天通北苑第二社区降为低风险地区。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推出16大举措提升消费服务品质。 天津方面，天津规划搭建城市大脑，让城市真正智慧起来。 河北方面，我国首个出口欧盟城轨车辆项目在唐山开工生产。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不收提成红包，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9项准则发布。 国际电讯方面，韩国首尔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首次超过了1400例。 阿富汗临时政府外长致信美国国会，要求解冻国家资产。 问题方面，冬奥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评出了首批2美2星。 走出人类世，未来科学艺术展开幕，带来新奇的艺术体验。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疫情。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第262场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会上介绍，北京正在抓紧研究在北京健康宝内标注通勤人员的身份认证信息。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11月17号零时开始，北京关于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3条措施已正式实施。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旭红通报，绝大多数群众都提前进行了核酸检测。 截至12时，累计检查进京车辆7.2万辆，15.1万人，525名未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的群众，均已引导至临京服务区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 潘旭红介绍，目前北京已构建了通勤人员数据库，北京警方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在北京健康宝内标注通勤人员的身份认证信息。 其他不在数据库有通勤需求的群众，可在进京时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提供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上述证明材料登记后，警方将尽快完成认定工作。 关于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认定问题，潘旭红说明，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起始时间以检测报告中报告日期为准。 目前13条进京高速临近北京服务区的核酸检测点已正式启用。潘旭红介绍，为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出行，在完成核酸采样后，被检测者不必在现场等候检测结果， 但需填写进返京人员承诺书，登记本人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以及在京工作单位和居住地详细情况，经检查站查验后进京。 另外，关于老年人、儿童的健康宝、核酸证明如何查验的问题，潘旭红也回应，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儿童、听力、视力以及残疾人等群体，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通行，不再查验健康宝。对于3岁以及以下的婴幼儿，查验同行人员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即可。另外，关于境内有疫情所在区人员能否出京的问题，我们也继续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我们对境内有一例以上本土病例所在区人员一直倡导非必要不出京，对病例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实行相对从严的要求，原则上不允许出京。 岁末年初，各类在京会议、培训等活动增多，北京市文旅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表示， 全市酒店严控承办全国性会议培训，首都功能核心区酒店非必要不承办会议培训，全市的演出场所、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按75%限流开放。 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毛军通报，重点战区管委会每月对北京站地区、北京西站地区等6个战区加大密度开展环境采样。 截止目前，所有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各重点战区一线工作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此外，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辅义介绍，因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严，有338家药店被责令停业整改。 下一步，对销售4类药品信息不登记或不报告的，发现1家，关停1家，情节严重的，一律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 继续来关注疫情防控政策。根据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要求，昨天起进返京旅客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首都机场提醒，有进返京计划的旅客，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查验在远端，也就是出发地机场，旅客需在出发前准备好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以免影响出行。 另外，对于出京的旅客，首都机场也提醒旅客使用北京健康宝扫码登记，接受测温之后进入到航站楼，一定要提前了解目的地对于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防控政策的要求，满足防控要求之后再出行。针对扫码登记有困难的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群体，首都机场在航站楼的入口处也协助进行健康码的查验，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北京市疾控中心日前发布新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居家隔离观察工作指引。居家隔离观察期间，隔离人员需要做到足不出户，不得出门倒垃圾、收发快递等，拒绝一切探访，私自外出的一律转为集中隔离，费用自理，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根据指引，居家隔离人员一般应该单独居住，如果有同住人员，隔离期间尽量减少和同住人员的接触，使用专用的餐饮具，有条件时使用专用厕所，必须接触时双方需要佩戴口罩。而在落实管控等第一天、第四天、第七天以及满14天时，配合专业机构进行核酸检测，根据防疫需要调整核酸检测频次的，按照相应的防控政策来执行。每天至少早晚各测量一次体温，主动向社区报告，密切关注自身是否存在新冠肺炎的相关症状，出现异常要立即联系社区医务人员，并且按要求就诊排查。 居家隔离观察人员应主动向社区报告个人基础疾病和既往病史，老年人、孕产妇、幼儿和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精神类疾病等基础疾病的人员，以及有特殊的治疗需求和用药需求的人员，需将有关情况准确地告知社区、村的各相关工作人员。 居家隔离期间，隔离人员需要保持手机电话等通讯畅通，随时和社区保持联系。老幼病残等特殊人员需要确定同住人员以及紧急联系人， 同住人员需要和居家隔离观察人员共同执行管控措施，避免进入居家隔离观察人员的房间，尽量减少与居家隔离观察人员及他的物品进行接触，必须要接触时应该佩戴口罩，并且还要及时进行手部消毒等等。 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通报，截至2021年11月16号，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第二社区近14天内无新增本地聚集性疫情发生。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自2021年11月17号起，将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第二社区由中风险地区调低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中风险地区一个，为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 C 区，北京市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接下来再来关注疫苗接种方面的消息。天气寒冷，在天津市宝坻区新开口镇新冠疫苗接种点接种的群众心里却是暖暖的。新开口镇党委政府目前贴心服务，搭建了临时用房，安装了空调取暖设备，让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咱们同学和家长保持1米距离啊，前后排好队。 新开口镇疫苗接种点秩序井然，镇党委政府和卫生院工作人员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合理划分等候区、登记区、接种区、留观区，搭建的彩钢房里空调开足暖风，为孩子和家长提供温暖舒适的环境。 这个针眼儿啊，这两天先别沾水，然后把这个棉签扔黄色垃圾桶里，妈妈给摁住了啊，多摁两分钟。别吃辛辣刺激海鲜类的东西啊。 医护人员、教师志愿者悉心守护在孩子们身边，安抚不安情绪，叮嘱注意事项。接种完成后，家长陪同孩子在温暖舒适的留观区接受30分钟的观察。 镇政府为孩子们提供这么温暖舒适的环境，对家长觉得非常放心。 接种工作开始前，新开口镇党委政府就提早与辖区学校制定方案，安排辖区3至11岁儿童分批次、分时间段错峰接种，避免人员聚集，减少家长和孩子的等待时间。 志愿者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提前让家长准备好两码，并发放了疫苗接种告知书，这让整个疫苗接种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 再来关注重庆方面，据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17号晚通报，11月17号晚6点起，重庆三个疫情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重庆市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重庆本轮本土疫情发端于11月2号，九龙坡区一名32岁男子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随后重庆市多个区相继发生关联病例。截止到17号晚间的6点，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例。目前，重庆市现有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均在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进行隔离治疗或隔离医学观察，患者病情平稳。 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信息，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3至17岁适龄无禁忌人群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有关部署，上海市按照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分步有序推进接种工作。此前，上海市已经启动了6至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服务，从11月18号的晚上8点起，将为有意向接种的3至5岁人群开通新冠病毒疫苗的登记预约接种服务。 据了解，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完全根据家长的意愿自行选择是否为孩子接种，有接种意向的家长可以通过健康云 APP 在线登记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之下前往预约接种点进行疫苗接种。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3D 热点首先来关注空气质量。受大气扩散条件转差和区域污染传输共同影响，北京昨天出现了 PM2.5 轻度污染过程，预计今天污染将会进一步加剧。本周日北风进场，蓝天有望回归。近期华北平原南部风力小，逆温重，整体大气条件较静稳，多地 PM2.5 持续积累。随着污染带向北推进，昨晚7点，北京市 PM2.5 的浓度已经达到了99微克每立方米，为3级轻度污染。 今天早晨有雾，扩散条件持续不利，污染积累叠加区域传输影响，预计 PM2.5 为4级中度污染，部分站点部分时段可能会达到中重度级别。明后天空气质量维持轻度污染水平，根据已有的气象资料分析，一股冷空气将会在本周末进京，周日上午开始扩散条件改善，预计北京市空气质量将会转为2级良。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官方微博昨晚发布消息，受雾大影响，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双向北京段全线封闭，京津高速双向台湖主站至世界路段封闭。 天津市气象台于昨天晚上7点50分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息，预计今天上午天津市大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浓度，局地能见度将会不足200米，因此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河北省气象台昨天的晚上11点09分发布大雾橙色预警信号，目前唐山南部、廊坊、保定东部、沧州东部已经出现了能见度低于200米的雾，预计今天上午唐山、秦皇岛南部、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东部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局地能见度小于50米，提示大家注意防范。 继续关注 3D 热点。昨天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闻通气会举行，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消费服务品质提升工作方案，将会从三个方面的16项重点工作提升北京市的消费服务品质。具体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方案提出，未来将主要从完善交通环境、涉外服务环境和便民服务环境三个方面开展工作，包括推进重点商圈及周边区域智慧交通引导系统改造提升，推进宾馆、酒店、商场、超市、餐厅等公共服务场所无障碍环境改造，还将开展以有温度的北京服务为主题的服务质量提升系列活动。市商务局2级巡视员丁建华介绍， 创制体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服务标准规范，组织开展服务质量监督评价和优质服务品牌推广，组织开展服务技能大赛，营造诚实守信的营商环境。 此外，北京还将推进主要会展场馆建设， 推进新国展237建设，争取2024年竣工投入使用，超前谋划大兴临空经济区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加快完善雁西湖国际会都配套功能。 怀柔区表示，将打造中国影都时尚消费区，吸引来影都过周末。房山区将在首创奥特莱斯试点建设智慧商场、智慧商圈，将长阳商圈打造为商业加旅游加文化加科研深度融合的消费新地标。门头沟区副区长邪焕成说， 我们下一步呢，充分发挥长江西沿线的地理优势，规划呢滨水半岛商务区，建设国际化的城市综合体，培育高端的商务集群，在门头沟新城呢打造首都西部城市的消费新地标。 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草案昨天起在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网站启动公示，广泛听取公众意见。近期规划明确要坚持坚决落实总体规划一河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空间布局，从各圈层来看，首都功能核心区加强提升政务环境和人居环境品质，中心城区持续疏解非首都功能，积极发展高精尖产业，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建设，平原新城提升综合承载力和人口吸引力，生态涵养区推动走好绿色发展之路。 而从具体的指标上来看，到202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森林覆盖率达到 45%, 生产生活用水总量控制在30亿立方米以内，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稳定在 6% 左右，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82件左右，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每人35万元左右，而细颗粒物年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35微克左右，每万名常住人口疾控力量配比达到 1.75 人。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交通方面。日前，随着 WZ500 型无闸轨道铺轨机组拖拽着一对500米长轨缓缓前进，中铁四局八分公司承建的京滨铁路天津宝坻至北辰段正式开始了铺轨工作，这也标志着京滨铁路正式全线铺轨，京滨铁路建设由线下工程转入线上工程建设。 京滨城际铁路是连接北京和天津之间的第三条高铁通道，起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站，北接京唐高铁，南至天津滨海新区滨海站，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京滨铁路建成通车之后，北京直达滨海新区只需要57分钟，而从宝坻到北京仅需要18分钟，宝坻到天津机场只需15分钟。项目建成之后，对于带动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提升区域整体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天津正在加快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除了京滨铁路，还有京唐、金星等多条铁路都在加速建设中，到2025年基本形成5条高铁城际连接京津格局，基本建成京津雄30分钟城际通勤圈，京津冀主要城市1到2小时交通圈。 近日，北京市完成2021年美丽乡村路创建评选，今年共评选出通州区凤岗河、滨河南路等17条，共计88公里最美乡村路。这些示范项目将会有力推动北京四好农村路的建设，为助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交通保障。 今年10个远郊区计划实施乡村公路窄路加宽工程170公里，创历年新高，同时对550多处乡村公路限高限宽设施进行整治，预计到2025年，低于5米的乡村公路将全面实施窄路加宽，累计创建美丽乡村路1000公里，基本形成外通内联、安全舒适、路域结美、服务优质的乡村交通运输网络。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批复宣武门地铁站点周边的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项目，这一项目是城市公共空间改造提升试点项目，北京市将会以此为样板，探索地铁站点与周边用地一体化综合利用，引导交通设施与各项城市功能有机融合。 项目位于西城区宣武门内外大街与宣武门东西大街交汇处路口4个象限内，总面积约为14600平方米。记者了解到，在空间整体设计上，项目无处不彰显着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将功能藏于空间。比如将东北出入口采取坡面屋顶绿化方式，与南塘北侧公园绿地连接，实现了消隐效果，也将不同高差的平台园林广场、站前广场等有机串联起来，为寸土寸金的核心区提供了大量的公共空间。 此外，项目还利用了东南象限地铁出口改造之后的闲置空间，在保障出入口北侧公交站台的人行空间前提下，将其分成了2个区域，优化了自行车停车，并且通过设置电子围栏对共享单车加以管控，满足交通换乘和人群疏散等不同的需求，服务百姓出行最后1公里。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1到10月，北京市新增光伏发电容量7.7万千瓦，累计容量达到了69.2万千瓦，占可再生能源发电总容量比重达到了30%。 光伏发电安全可靠，无噪音、无污染，不受资源分布地域的限制，这些特质成为了它持续发展的显著优势。今年北京市光伏发电并网项目多，其中规模较大的包括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区停车楼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耀谷一号综合智慧能源项目一期工程等等。 下一步，北京市发改委也将会继续推动北京市光伏发电高质量发展，让更多绿色能源为发展助力。 再来关注北交所的消息，11月15号到17号，北交所开市三天，81只北交所股票交易总体平稳，成交了 169.99 亿元，累计新开户 29.5 万户，全市场合格投资者共计432万户。数据显示，68只未停牌的平移股票成交 100.31 亿元，10只次新股全部上涨，平均上涨了 146.8%， 成交 69.68 亿元。68只未停牌的平移股票开市3日内小幅盘整后股价逐渐企稳回升，日均换手率为 3.18%。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一方面，次新股依旧保持一定的交易热度，第一天因为市场热情导致的高溢价已经得到充分消化，当前大部分次新股预计正处于阶段性的底部，良好基本面支撑股价走势。另外一方面，北交所整体预期向好，未来专精特新领域存在较多的结构性机会。整体而言，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正在加速积极地布局北交所新能源、生物医药、互联网、消费升级等重点看好的方向。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天津。天津规划搭建城市大脑，利用信息化手段赋能基层治理和惠民工程，让城市真正智慧起来。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家住虹桥区河怡花园的谢大爷患有高血压30多年了，平时一个人住。前两天气温骤降，老人早起就感觉头晕，赶紧量了一下血压。就在这时，他也接到了社区医院打来的电话。 您是谢东海吗？我说我是啊。您的血压不太正常，你是不是通知你儿子？ 原来家里的智能血压仪监测到了老人血压异常，通过智能网络自动联系到了社区医院和网格员。没等孩子赶回来，大家已经把老人送到医院。 要那次要是没有这个电话就完了，天天离不了的，就这个特别灵。 谢大爷说的这套特别灵的智能血压仪是天津银发智能服务平台提供的智能物联网设备，依托智能血压计、 SOS 触发报警器、红外感应器、智能手环四类智能设备，实时掌握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并发送给家人和社区。在谢大爷所在的河怡花园社区，85%的老人家中都免费安装了这些设备。 作为我们网格员，第一时间能够知道这个信息，也第一时间能对老人进行救护，所以说这个给予我们跟老人之间拉近的距离是24小时的。 天津城市大脑正在陆续接入银发智能关爱、智慧毛条等应用场景，全市68个市级部门信息资源实现交换共享。 为了进一步保护进出口企业的合法权益，天津海关目前积极推动企业做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帮助企业拦截侵权行为。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最近，天津海关查获了110多吨疑似假冒金桥品牌的电焊条，货值近20万元人民币。接到海关电话后，金桥焊材国际贸易部的副经理王祥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过反复核验，这批货物都确实是侵权他们品牌的假冒伪劣产品。王祥斌说，这次多亏了天津海关查验人员揪出了李鬼，否则一旦出口海外，将严重影响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 信誉这个东西的积累呢，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但是如果要摧毁掉它，可能一次不满意的使用体验就足够了。 以往面对国际市场上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王祥斌他们这样的进出口企业也想维权，但由于海外取证难，很多企业耗不起时间，也花不起费用。为切实保护企业权益，不久前，国家海关总署上线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系统。企业只要将自己的商标、产品外包装、知识产权等相关信息上传备案后，全国42个直属海关都会对疑似侵权产品主动核验和查扣，实现精准保护。这次查扣的这批假冒焊材，就是工作人员通过与备案信息比对发现的线索。 海关的全权通知书、鉴定报告，包括我们查验发现的这些照片，还有是公司的知识产权的这些证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证据材料。 天津海关锁定证据链，第一时间启动对贸易企业的侦办工作，进行行政处罚，还将违法线索移交给属地公安部门，追究生产企业和贸易企业的责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拥挤恐怕在所难免，但健康防护却可以由你决定。注意社交距离，正确佩戴口罩，让健康时刻相伴。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三地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北方面。昨天，葡萄牙波尔图地铁车辆及相关维保采购项目开工仪式在中车唐山公司举行，标志着我国首个出口欧盟城轨车辆项目由研发设计阶段进入了实质性的生产阶段。 波尔图地铁及维保项目于2020年1月21号正式签约，标志着中国中车在欧盟国家城轨车辆市场第一单正式落地，也是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开拓欧盟发达国家市场的重要里程碑。开工仪式上，中车唐山公司总经理谭木表示，波尔图地铁及维保项目意义重大，唐山公司将会从生产、质量、成本控制等方面重点管控，将波尔图地铁项目打造成为中国中车的亮丽名片。 近日，河北省唐山高新区京唐智慧港通州产业园内塔吊林立，施工繁忙。2019年开工的北京双泰气动设备有限公司建设基本完成，预计年内投产。这家来自北京市通州区的企业是首批落户京唐智慧港的企业之一，集气动起重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内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2017年开建的京唐智慧港规划占地30平方公里，主要承接京津疏解企业，促进北京产业转移、成果转化，为进一步引进北京企业落户，唐山高新区推出了按照投资力度给予入驻企业 5% 到 7% 的奖励，简化审批流程，在企业高管落户以及子女入学问题上都给予照顾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四年以来，京唐智慧港已经签约入驻京津冀企业40多家，其中 50% 以上为北京的企业。 记者昨天了解到，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多售房单位楼房支取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问题的通知》，使用专项维修资金明确可由业委会或者物管会作为申请主体，可不再征求各产权单位意见。 北京市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住宅楼，不少呢都属于职工宿舍楼，很多都是多产权的单位小区。通知规定，对于一栋楼房当中有两家或两家以上售房单位的多售房单位楼房，需要进行维修维护时，符合支取使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条件的，可以由业主委员会作为申请主体。而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可由经过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共同决定授权的物业管理委员会作为申请主体，而没有成立业委会或物管会的，由街道乡镇或者社区村来确定申请主体。无论是哪种申请主体，申请支取使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时，都可以不再征求各售房单位的意见。 朝阳区2022年高校毕业生选培计划招录工作日前启动，将招录专业领域的优秀应届大学毕业生，打造优秀青年干部的蓄水池。本次选培计划重点招录党建政工、高新技术、国际金融、国际商务、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六类专业人才。录用后，选培计划人员将由朝阳区委统筹管理使用，通过参与基层一线公司到工作到重点部门挂实，参与重大任务、重点项目等方式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培养锻炼，提升年轻干部的综合素质。 非法获取明星航班信息用以追星的粉丝刘某某、王某某，近日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5个月、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 今年6月，首都机场公安局民警发现有粉丝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聚集，尾随跟拍某明星乘机，对机场正常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经查，粉丝刘某某、王某某不仅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侵犯隐私的行为，同时还非法获取了100多条明星身份及乘坐航班的信息，并将部分信息在粉丝微信群中转发。 首都机场公安局对2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并且对其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取证之后，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近日，朝阳法院作出了判决，刘某某、王某某分别被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5个月、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关注3D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关于印发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9项准则的通知，要求各地要将医疗机构贯彻执行9项准则的情况列入评审评价、医院巡查的重要内容，要将医疗卫生人员贯彻执行9项准则情况列入医疗卫生人员年度考核、医德考评和医师定期考核的重要内容，与个人待遇相挂钩，要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对落实9项准则不彻底导致出现严重问题的，除追究当事人责任，还应视情节严重程度，追究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和医疗机构相关人员责任。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3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货车 ETC 发行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对于不具备授信条件的用户，商业银行可以在依法、合规、科学、合理、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与用户约定设置 ETC 通行费支付结算保证金，防范垫款等金融风险。通过机构和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及时提醒欠费用户补交相关的费用，将 ETC 欠费行为纳入到征信体系，引导货运物流企业和货车司机依法诚信经营。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7号的下午5:08，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584,044例，达到2,5,425,6,432例，死亡病例增加7,370例，达到5,112,2,461例。 关注韩国方面，韩国首都首尔17号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首次超过了1400例，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韩国放宽防疫限制措施已经有半个多月，全国各地新冠疫情大幅反弹，不少人担心随着首尔新冠病例的连日猛增，医疗资源可能会紧缺。 韩国政府10月底发布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路线图，把解封过程分为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1月1号开始，为期6周，第二和第三阶段原定依次于今年12月和明年1月启动，但是卫生部门警告说，如果疫情按目前趋势发展，将无法按期启动第二和第三阶段。韩国政府在发布路线图时说，一旦重症监护床位使用率达到了 75%， 政府将暂停解封，启动应急计划。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16号表示说，如果美国民众广泛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疫情明年春季有望受到控制。福奇不赞同美国应该开始和新冠病毒共存的看法。他表示，美国眼下每天新增确诊病例都是在7万到8.5万例之间，他并不想坐视不管。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大约有 68% 的美国人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将近 59% 完成了全程接种。 再来关注阿富汗方面消息，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17号致信美国国会，要求美方解除对阿富汗中央银行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冻结。穆塔基警告说，如果美方不解冻资产，阿富汗经济形势将持续恶化，以致触发难民潮等人道问题，会让美国在阿富汗留下的名声更烂。 原阿富汗央行行长艾哈迈迪披露，阿富汗央行持有大约9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约70亿美元存在了美国的银行。一名美国政府官员先前告诉媒体记者，美方不会把境内阿富汗央行资产转交塔利班。按照法新社的说法，严重依赖外部援助的阿富汗经济如今面临着崩溃，财政部门没钱采购进口货物，公务人员已经被欠薪数月。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17号发生两起爆炸袭击事件。阿富汗临时政府内政部发言人胡斯提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一辆公交车当天下午在喀布尔第13景区遭炸弹袭击，造成一名平民死亡，六名平民受伤，伤者中有三名女性。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7号再次和德国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通电话，讨论白俄罗斯和欧盟国家边境难民问题。据白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称，两国领导人详细讨论了当前的边境难民问题，并就如何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达成了一些谅解。 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日本17号首次对商业运营的新干线列车试验自动驾驶技术，测试加减速和停靠等功能。东日本铁路公司一列12节编组的 E7 型列车结束了16号运营后，17号凌晨在新细站大约5公里的新干线路段试验行驶，这次试验向日本媒体开放。 美国电动车企业李维安汽车公司尽管眼下营收为零，但是已经成为了全球市值第三大车企。李维安公司总部是位于伊利诺伊州，是12年前创立，本月10号首次公开募股。一周以来，股价价格翻了一番不止，市值超过了1400亿美元，超过德国大众集团，仅次于美国的特斯拉公司和日本的丰田公司，因此成为市值第三大车企。 区别于特斯拉，李维安的主打车型是皮卡，这种车型对美国市场颇为重要。美国一家汽车研究网站说，美国市场最受欢迎的三种车型是福特 F-150、雪佛兰索罗德和道奇公羊，均为皮卡。美国有线电视新网分析，李维安的另一在潜在优势，他的车会吸引那些不喜欢甚至抗拒特斯拉的客户。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福格利斯日前实地参观了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对于场馆设施和雪橇国际训练周组织保障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且对后续的赛事表示期待。 谈到即将到来的雪橇世界杯和北京冬奥会，福格利斯说，赛事组委会、场馆团队、赛道工作人员等都体现出了最高的工作水准，大家精诚合作。他表示，赛事是为运动员而生，所以要尽可能的为运动员创造最好的条件。 据了解，雪橇世界杯将于11月19号起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比赛设置男子单人雪橇、女子单人雪橇、双人雪橇、雪橇团体接力四个小项，与北京冬奥会的设项完全一致。雪橇世界杯是北京冬奥会重要的积分赛，中国雪橇运动员也将会第一次以冬道主身份参赛，与国外运动员同场竞技。 记者从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了解到，北京市评出了首批冬奥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两美两星，共推出最美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团队20名，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之星20名，最美环境志愿服务团队10名，环境志愿服务之星10名。到明年3月之前，北京市还将评出两批两美两星。下一步，根据工作安排，北京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还将积极宣传推广两美两星的典型团队、典型人物的好经验、好做法。 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中国男女冰球队的球员们都将会在自己的家门口进行比赛，这也让目前还在青年队的球员们非常羡慕。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就采访了北京青年女子冰球队的两位年轻球员，一起来听听他们练习冰球的故事。 来自北京青年女子冰球队的梁诗韵和齐艺林今年都只有18岁，但他们参与冰球的时间也都快4年了，两个人都是通过跨项变成了冰球运动员。梁诗韵之前练习的是曲棍球，她说来北京之前自己在广东生活，甚至连冰雪都没有见过。 没练冰球之前，在广东出生成长，没见过雪，也没见过冰，只在电视上看到过。出于好奇，就去了北京练冰球。一开始上冰特别的兴奋，觉得特别好玩，但过了一段时间，教练开始教内外用滑冰，单找自身训练就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 和梁诗韵不一样，齐艺林虽然以前从事的是手球项目，但他却一直很喜欢冰球，也经常看同学打冰球，终于自己也有机会成为了一名冰球运动员。 在此之前，我对冰球其实并不陌生，因为我的一位同学他就是打冰球的，那个时候我经常去看他的训练和比赛。我认为呢，冰球是一项对抗性强、速度很快，但是非常有趣的项目。 作为北京青年队的球员，梁诗韵和齐艺林非常羡慕那些可以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姐姐们，他们也期待着在未来成为国家队的一员，同样可以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北京冬奥会就要开幕了，我相信这次在家门口的冬奥会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呢，我会更加努力训练，成为国家队的一员，在未来争取有机会代表国家参加冬奥会。 我要努力刻苦训练，在未来有机会能够代表中国参加冬奥会，站在领奖台上。 昨天上午，推进冰雪运动普及和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会议在河北省体育局召开。未来，省体育局、省工商联和省冰雪运动学会将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以冰雪运动推广普及示范门店为平台，以企业冰雪大篷车为抓手，推动群众性冰雪运动向基层延伸，促进企业惠民和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营造全民参与冰雪运动和喜迎冬奥的浓厚氛围。请听河北台记者安鹏的报道。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为动员更多民营企业参与冰雪大篷车，百起千车进万村冰雪运动推广普及活动助力3000万人参与冰雪运动。接下来，省工商联将鼓励更多企业参与冰雪大篷车活动，并创建冰雪运动推广普及示范门店，全面宣传推广民营企业社会形象、企业产品，并邀请河北省冰雪运动形象大使、奥运冠军走进助农公益直播间，助推助农公益直播带货，通过消费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省工商联经济联络处处长骆铁虎： 通过企业大篷车创建这个冰雪推广普及的示范门店，通过这个活动深入老百姓中间以后，老百姓不仅可以从这里头得到一些冰雪运动的知识，可以参加的体验一下冰雪运动，更重要的还能了解企业的这个产品。 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二级调研员门兰新表示，随着这次三方合作的推进，未来肯定会掀起基层冰雪运动推广的又一个高潮。 那个工商联系统全面启动那个冰雪大篷车的项目开展以后呢，我们将全省将大大的增加冰雪大篷车的数量，然后覆盖更多的乡镇、街道、社区和乡村，以及更多的学校。河北冰雪大篷车项目推广活动啊， 成为全省实现3000万人参与冰雪运动的一个重要抓手和有力措施。 昨天，河北秦皇岛市卫健系统支援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医疗防疫保障队第一批35名队员出征。这些队员将会为张家口赛区提供1到4个月的服务保障。来听秦皇岛台记者王丹的报道。 早上7点半，在秦皇岛市卫健委的大院内，第一批秦皇岛市卫健系统支援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医疗防疫保障队的35名队员迎着朝霞整装待发。队员们分别来自秦皇岛市的医院、疾控中心以及卫生执法监督所，他们都参与过抗疫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山海关区卫生执法监督所的冯泽华是第一个到达集合地的。 很兴奋，很激动，到那儿就听从组织安排，好好工作，确保这次冬奥会顺利进行。 秦皇岛市疾控中心的吕玉梦曾经多次参加抗疫工作，这次也是刚刚完成流行病学调查方面的培训，特地参加冬奥会保障服务工作。 前段时间也在河北省举办的一个项目 FETP， 然后在那边学习，现在因为有冬奥会这个项目，所以特意回来参加冬奥会这个项目，希望在那边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然后同时预祝这个奥运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秦皇岛市卫健委三级调研员张丽萍介绍，秦皇岛市卫健系统支援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医疗防疫保障队共分2个梯队，第一梯队为116名队员，第二梯队为167名。今天出发的第一批35名队员将在张家口开展1到4个月的服务保障工作。 昨天，记者从杭州亚组委了解到，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70多家企业、团体及个人通过现金、产品、技术及服务等多种方式捐赠支持杭州2022年亚运会，捐赠的款物价值接近了1亿元。据了解，杭州亚运会将于2022年9月10号到25号举行。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11月16号，走出人类世未来科学艺术展在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UCCA Lab 展厅和昆泰嘉瑞文化中心正式开幕。展览汇集了由14位科学家和17位著名的艺术家携手创作的23组艺术作品，带来新奇的艺术体验。 此次展览囊括了雕塑、装置、媒体影像等多种呈现方式，从宇宙黑洞到基因染色体，从分子结构图到中枢神经药物实验。科学研究的对象为参展艺术家带来了丰富的创作灵感。身在北京的你站在展厅对着喇叭装置轻声诉说，通过眼前的大屏幕就能在实时监控影像里看到远在千里之外武汉的湖水用涟漪与你对话。在互动装置作品水约中，水可以感知你的情绪，以不同的涟漪给予回应。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会在UCCA Lab 展厅展至2022年1月16号，而昆泰嘉瑞文化中心的展厅部分将会展至2021年的12月16号。部分作品后续还将会移到科普场馆继续展出，并计划在全国开展公益巡展，以期通过科学和艺术的融合，为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带来超越普通视角的体验。 大美之翼，厚德之行2021天津美术学院设计学类教师作品双年展昨天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序厅开展。展览筹备近1年时间，汇集了设计学类80多位专业教师、260多件作品，是天津美术学院设计学类6个专业方向教师教学与创作实践成果的集中展示。 本次展出的作品充分体现出了天美设计学类教师在设计观念以及表现手法上的探索，专业和学科之间呈现出了交互式共进和发展，从设计语言、材料、应用以及设计观念都具有交叉性，还有跨领域等新文科的特征。该展览将会展出到11月26号，全部作品还将会通过线上展厅的形式发布。 天津评剧院将推出两部由老艺术家指导、青年演员挑大梁演出的经典评剧《花为媒》《卖油郎》《独占花魁》，将于本月25号、26号在红旗剧院上演。评剧《花为媒》是广为流传的经典保留剧目，由评剧创始人程兆才先生根据《聊斋》改编而成。此次将演出的这版《花为媒》将汇集天津评剧院新一代青年演员徐文、辛子路以及王新平等。 另外，卖油郎独占花魁也是评剧形式的第一支文武代打的剧目。此次演出的这一版卖油郎独占花魁是天津评剧院以老带新排演的保留剧目，由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非遗传承人崔连润以及老艺术家王有才、板胡演奏家董生悉心传授，由青年演员庄金珠、李宣杰领衔主演。 盖蒂的全新歌剧《万世师表》本月15号通过保利云剧院亚洲首发。《万世师表》是作曲家盖蒂创作的第4部歌剧作品，作品将登陆保利云剧院限时免费播出。歌剧《万世师表》根据希尔顿1934年的小说《再见齐普斯先生》改编，讲述了齐普斯一生在布鲁克菲尔德公学的教书生涯。 据了解，此次歌剧《万世师表》的引进是由阿姆斯特朗音乐艺术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保利斯特朗国际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完成。中方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非常开心这次能够把它一起和万世师表一起带给亚洲的观众。 中央戏剧学院昨天发布消息称，将于2022年起招收相声创作表演方向本科生。此前，中戏曾经开设过相声大专班，培养了贾玲、潘斌、贾旭明等相声创作表演人才，活跃在曲艺和戏剧影视舞台。此次招收的本科班学制为4年，将聘请当今的相声名家为主讲教师。取得所在省高考报名资格的考生可以报考该专业，招生不设年龄限制，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考生均可报考。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思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4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